好，欢迎翻嚟强国 新 湾 者。 好啊，大家好啊，咁我哋继续讲玻璃心。嗱，头先咧，我哋就即系都讲咗好多唔同嘅例子啦，讲玻璃心，亦都讲过下唔同嘅原因噶啦。咁讲即系头先又讲紧，其实咧，我哋中国人啦，尤其是强国人，佢嗰个教育啊、社会气氛啊，又或者讲紧话佢嗰个即系中国传统嗰个重面子嘅文化咧，都形成到佢咧啊，其实因为咁玻璃心。咦，阿 MJ， 你好似都有啲例子咧，你又想分享一下喎？ 冇错，其实玻璃心嘅形成咧好多原因嘅，我觉得咧同呢个啊环境啦、周围嘅环境啦、常态好有关系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嘅仔咧，佢一次同我分享，佢话我哋咧有一次教师节，香港都有教师节啦、教师节咧就冇送礼物俾个先生。个先生咧又罚佢抄，又罚佢企，又即系又喊咁样，好委屈嘅。咁我就觉得哇，有冇咁严重啊？系咪真系咁玻璃心啊？咁样咁系点解咧？咁跟住佢同我讲翻啦。咁因为咧，大陆嘅教师节咧同我哋香港好唔同嘅。大陆嘅教师节咧，每一个同学仔咧都会送好多嘅礼物俾唔同嘅先生。其实大陆嘅文化，大家都大概可能有啲知道，就系话佢哋每一个人咧都可以因应佢嘅社会地位，无论佢系护士又好，佢律师又好，佢官又好啦，更加啦，佢都可以喺嗰个地位度咧揾到一啲着数嘅。咁教师节咧就系喺一个常态嚟讲咧，学生系应该送啲礼物俾个先生嘅。咁个先生咧，佢喺其他班嘅班主任嗰度啦，佢啲同事啦，都收到好多礼物，唯独是佢自己咧就冇礼物收到，咁佢咪觉得好委屈啊，好唔自然咯，咁所以咪要罚个同学咯。一听到佢咁讲之后咧，我就觉得啊系，其实佢哋咁样嘅文化之下，嗰个先生有玻璃心系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哋咧其实就唔应该俾一啲唔合理嘅事情常态化，因为唔合理嘅事情常态化之下咧，就会产生一啲扭曲咗嘅思想，例如玻璃心啦。 其实咧，啱啱 MJ 讲到呢个教育咧，我都听过嘅，类似嘅说话我都听过嘅。10月份有一个叫做教师节嘅，啲小朋友咧或者家长咧一定要送礼俾呢个教师，如果唔系你个小朋友咧扑街咯， 冇运行，真系冇运行， 点样冇运行唔好讲啊，唔放心，唔会吊起嚟打嘅，但系就即系。唔会觉得好咯，最近即系又亦都一件好可悲嘅。我同一个我嘅客户嘅一个总监，半个中国噶啦，南中国嘅一个总监，去倾一件事，佢就同我讲，点解你哋香港人又要嘈又要闹又要尖钟又要掟砖头又要依样又要嗰样又要刀仔吉大髀？咁我就觉得话。国家已经对你哋好好啦，又俾免费嘅水、免费嘅蔬菜你哋， 哇，好 啦，你哋仲想点啊？我听即刻去扭转，即刻去修改佢嘅说话，唔系免费嘅水嘅价钱，我唔好讲话系升马来西亚公新加坡几多倍啊， 系啊， 但绝对系高。 高好多，唔知几多倍。 咁讲啦，费事俾。 总之有俾钱先。 系啊， 有俾钱啦。 公平买卖， 蔬菜系有俾钱去买，呢个系纯粹一个交易。 系啊， 唔可以话系一个恩典咯。 系。 唔系一个恩典咯， 同埋佢哋好奇怪，即系佢卖东江水俾我哋，我哋系一个买家，我哋应该要感恩嘅。 嗱，有一样嘢我好想听众，如果系我资料唔啱，希望系修改我。以我所知啊，东江水应该系粤海集团供嘅， 系 粤海集团可以上市，可以喺咁多唔同嘅省市里面开设唔同嘅酒店，开设唔同嘅业务，全部都系我哋当年嘅东江水俾嘅钱，俾佢嘅扶持， 系粤海投资。咁咧就派息都唔錯嘅，咁係啦，我哋就唔係財經節目，咁但係咧，我哋又想講咧，即係依間公司咧，即係如果大家可以，即係大家聽眾啦嚇，有興趣 Google 下。你好似買咗好多咁。 嗱，我係冇持有以上股票，冇持有以上股票嘅。咁如果各位觀眾即係或者聽眾啦，有興趣就可以 Google 下粵海投資，咁就可以睇下佢咧，其實即係不少嘅股評人咧都 OK 呢只股票嘅。 梗係啦，永遠有香港呢啲咁嘅 买家 啦，仆街咁家产俾钱啊嘛。咁啊，讲翻头先啦，我听完佢咁多呢啲，唔好讲歪理或者乜嘢，亦都唔可以怪佢，因为喺佢嗰个 媒体或者佢嘅资讯收到，的而且确系咁样。即系等于我哋听到，诶，焚书坑儒啊，系秦始皇点点点，可能中间有好多细节我哋唔知嘅。历史系赢家去写嘅， 系。 咁我哋唔好理呢样嘢，我只不过好简单同佢讲一样嘢。你作为一个半个中国嘅一个总监，你同老板嘅接触好多，亦都好频密啦。咁你老板而家持有一个咩护照啊？佢话诶加澳洲咯。我跟住我就问，咁点解你老板既然而家国内发展得咁好，点解老板要持有澳洲护照？诶、哎，咁啊，国内可能诶资产啊人身唔安全啊嘛？点解既然你香港得咁好啦，国内资产人身咁唔安全，老板走？咁你肯同我讲种种观念，你都觉得国内而家好好，咁点解老板要走呢？或者有冇听过美国乔布斯或者系 Bill Gates？唔好讲呢啲咁有钱啦，稍微有几千万身家嘅，会唔会放弃美国嘅户籍入居中国嘅户籍？冇，从来都冇，或者我哋知识浅薄啦，我真系未听过。所以我永远只有听人移民去外国，从来冇听有钱人啊，可能有啲穷人咁讲啦，有啲巴基斯坦啊，唔代表系歧视啊，我从来唔歧视啊，或者南亚人移民去国内唔敢讲，或者佢讲到移民咧，相信 MJ 可能有啲想发表、啊， 系。 嗱咁咧，但系咁讲翻玻璃心先啦，咁就玻璃心嗰度咧，咁其实头先咧阿 Win 咧就即系带出咗一个重点，就系讲紧话咧，嗱，其实除咗我哋头先讲紧话。即系点解会玻璃心啦、啊？即系可能教育啊、社会风气啊，或者本身个重面子嘅文化啦、啊。咁其实有另外一样嘢就讲紧话咧，头先阿 Vin 带出嚟嘅，可能个资讯系比较我唔可以话缺乏，但系只不过个资讯咧， 全部都由党提供嘅。 未必由党提供，可能有资讯有少少歪曲，又或者个资讯不够全面啊。咁呢个不够全面咧，会令到咧，即系可能好多观点啊、角度啊，即系所谓唔够多啊， 系 唔够多啊，咁所以就会令到咧就好多嘢。嘢咧，会扫咗出嚟， 好明显啦、 啊，会扫咗出嚟， 好明显啦、啊。之前咪有一个新闻话，党部啊，唔系党部，即系啲电视台咧系要姓党嘅，咁咧其实想象到嗰个媒体控制几咁犀利， 或者咧再贴地一啲，电视台要信党，咁咧呢、這个所谓信党，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全部要听共产党嘅说话，或者再贴地啲，所有如果系官方，譬如要死人冧楼，或者系去到菲律宾呢啲外交事项，有统一嘅一个稿件，电视台一定要跟呢个统一嘅稿件去汇报，佢冇任何嘅权利或者系选择去报一啲其他嘅消息出嚟。 接近啲嘅例子啊，譬如我哋之前讲嘅南海事件咁样，所有嘅中国艺人，所有喺中国有出没嘅艺人啦，你只要冇转发嗰、那个一点都不能少嘅嗰、那个图片喺微博度咧，经已俾人围攻噶啦。或者再近我哋香港嘅人民少少嘅，譬如话之前雨伞运动啦，雨伞运动几个大喺大陆有生意嘅富豪，譬如李嘉诚嗰啲啦，佢哋系冇大力咁样去支持中国咧，亦都俾中国嘅。嗰、那个媒体围攻嘅，个党会话喂，点解你唔大力支持嗰、那个中国嘅嗰个立场啊？点解唔去大力去贬低雨伞运动啊？咁样其实即系你想象到嗰个大陆控制媒体嗰个力度系非常之强。 系啦，咁咧，所以咧喺呢个所谓资讯所谓扭曲啦，或者不足够嘅情况之下咧，咁其实咧，即系我哋认识啦，我又好 ，MJ 又好，阿 Win 又好，我哋认识好多嘅强国嘅朋友咧，好多时咧，嗱调翻转系所谓冇安全感嘅。点解冇安全感咧？因为佢哋有部分人咧，亦都知道，喂，我所接触嘅资讯啊，其实未必真正嘅准确。 系 咁，如果官方或者啲大机构啦，俾嘅资讯唔准确咧，咁我就可能我自己就好多揣测啊，或者好多谂法，就所以好冇安全感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喺我哋嘅强国或者大陆啦，或者国内又点都好啦，咁咧都会有一个咧 我好深厚嘅，因为叫做谣言文化。咁呢个所谓叫系啊，咁呢个系所谓谣言文化咧。嗱，咁我哋或者我哋下次啊，或者我哋将来咧，我哋再深入 可以讲一集嘅呢样嘢， 探讨 可以绝对讲一集。 系啦，时间系有限嘅。咁咧，咁我嗱，咁头先阿 Win 都提过啦，或者MJ 嗰边咧就有少少疑问嘅资讯嘅。咁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啊，点解咁多强国人又即系要疑问啦？ 冇安全感，最简单 系啦，其中一个例子，即系或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就阿 Win 讲。 其实我想总结一下先，由阿 MJ 可能讲少少其他疑问资讯之前， 系 呢、這个疑问嘅文化，绝对系嚟自头先第一 冇安全感， 先系玻璃心。二岁，哎呀，俾人 challenge， 俾人挑战，或者点样风吹草动，突然间就惊烂，跟住之后希望将个头塞咗落个沙堆度，或者逃离咗一个地方，就当唔存在，咁所以先会产生呢个咁多移民文化。稍微有少少钱，唔好多、一千万以上嘅，绝对会走。咁所以生意几好嘅、，MJ 应该 系咯，你依家好生意啦。 近嚟都唔错嘅，即系近呢几年啦，其实都唔止，其实一路我相信都唔少人移民噶，所以我觉得自己冇入错行嘅。咁头先你咪话你点解冇人冇美国人咧，或者其他国家嘅人咧移民嚟中国咧？嗱，喺呢个移民市场嚟讲咧。其实要攞我做好多国家移民㗎啦，但要攞中国嘅身份呢真係一啲都唔容易，你想象你估唔到。 攞中国身份唔容易。 完全唔容易，一啲都唔容易。如果你要攞中国护照嘅话非常之艰难。 我听讲过呢，因为中国嘅护照啦，或者中国嘅居民身份呢係全球其中一个最难攞嘅身份。 係佢唔会俾你咁容易去入到佢国家，佢要控制国家人民嘛，係咪系啊， 咁奇怪。 就算结婚啊，譬如啊，结婚 ，OK， 你攞到中国嘅身份啦，跟住如果你一旦个婚姻有啲问题啦，离开咗离婚嘅话咧，基本上你个中国身份都唔存在噶。 系啊，這個、呢个咧 ，MJ 讲一样嘢咧，我哋敬仰嘅成龙大哥都提过噶，系啊，咁系啊，你可以 唔系敬仰噶，唔系我敬仰啊， 个敬仰系有夸嘅，你知道啊？ 系啦，咁敬仰系啦，大家嘅听众咧，嗱，如果即系真系对呢样嘢有疑问咧，咁第一可以继续 对敬仰成龙大哥有疑问， 唔系对难攞中国呢个居民身份有疑问，咁第一啊，咁当然可以继续以后继续听多啲我哋节目，第二咧就可以即系 Google 下成龙大哥讲咩啦。 好啊，咁咧嗱，其实咧我做开移民啦，我都一度介绍自己系移民顾问嚟嘅。咁咧其实强国嘅朋友咧，佢哋的确系好想移民，但系佢咧就好有趣嘅。你知啦，好多移民嘅国家咧，佢都会问好多 喺边度地方多啊？ 其实都系同香港差唔多嘅，加拿大啊、澳洲啊呢啲系呢啲热门国家多。但系啲热门国家有咩问题咧？啲热门国家咧就会问你好多你嘅学历嘅背景啦、做生意嘅背景啦、你资金嘅来源嘅背景啦。咁你知啦，你懂得吓，强国究竟呢啲背景度得唔得咧？咁样，你识嘅人咧，佢哋有冇啲问题啊？嗱，其实我咧就搵一千万一个月嘅，但文件上交唔到嘅。 唉，大陆嗰啲数好似系咪法国嘅总理啊？讲嗰句说话，一秒钟都冇相信过， 咪正常啦。系啊，拉开少少讲，讲啲咁多先，就系讲紧话咧。即系我同阿 Win 以前做嘢咧，咁我哋要攞好多即系散嘅数据， 系 咁嗰啲散嘅数，咁另外佢会加一份咧，就系叫做全国嘅数据， 系 咁两份，咁全国嘅数据加埋嗰条数咧，一定 吻合嘅， 系一定同全国嗰条数系唔吻合嘅。 可以补充少少，如果大家有兴趣做销售嘅，我哋国内嘅销售咧，呢个样嘢叫进销全进货销售全货。咁咧，佢嘅進貨同埋銷售或者存貨咧，永遠到年底嘅時候係完全吻合嘅。我發咗10000件貨俾佢，佢買咗9000件，年底嘅庫存可能有3000件，唔知點解。咁唯一嘅理解就係做假數咯。 好啦，嗱，如果講緊呢個強國嘅做生意模式咧，又係啊，講成集啊，又係要講成集噶啦。 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呢啲就係專長。 係啊，同大家分享下有機會。咁咧嗱，大家咧都即係想聽下移民啲嘢啦，係啦。MJ 有喂，靠你啊！ 確實就因為頭先講個原因啦，因為咧大陸實在做咩最犀利咧？做假係最犀利嘅。咁所以咧，人哋外國咧都唔係傻嘅，人哋外國咧就會 即系唔系好相信你嗰啲嘅文件啊？喂，我好多确实嘅，好多客人咧问我，喂，你究竟咧佢哋调翻转，佢哋唔系咧讲自己嘅情况出嚟，佢调翻转，喂，其实咧移民去嗰度咧要乜嘢嘅条件噶？你要乜嘢背？你要乜嘢文件嘅话咧，我做俾你啊，类似即系咁样噶。咁所以嗱，咁人哋国家都唔系傻噶嘛，咁所以人哋国家都唔会咁相信呢一啲嘢嘅。咁好啦，咁头先你阿 Win 问嘅话，嗰啲移民热门嘅国家咧，澳洲啊、新西兰啊，嗰啲全部都会问呢啲嘅文件噶嘛，你学历系点样噶？唔系你做人哋嘅信噶嘛？咁所以咧，近嚟咧佢哋就唔玩呢啲国家噶啦。咁有啲国家咧佢就唔会问咁多你嘅学历啊、你嘅资产来源证明啊嗰啲嘢嘅。咁呢个国家咧就叫做西班牙。咁我哋今日咧就研究下点样移民西班牙啦。 哇，西班牙正喎、啊！西班牙咧，嗱我中意睇波啊，足球又正。听讲啲旅游正 啊！ 同埋咧，我去过西班牙旅行嘅，我最中意食嗰个西班牙嘅 海鲜饭，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哇！呢个真系不得了啊！呢个真系 西班牙咧，听讲佢哋每一个家庭主妇啊，佢都系一定要识煮呢个海鲜饭，而系每一个人煮出嚟咧，都系 eat 班嘅。如果你真系去西班牙旅游啊，或者去嗰个居住啊咧，你一定唔会错过呢一个菜式噶啦。 错过唔到啊！我嗰阵时去西班牙旅行咧，基本上因为即系西班牙文。我又唔识啦，咁我去亲每一间餐厅咧，佢永远个餐牌有张相嗰个咧，就系、是、西班牙海鲜饭啦，所以我净系识嗌西班牙海鲜饭，因为我净系识这张相， 系 咁咧，所以咧我嗰阵时去咗一个礼拜啦，我就食咗成个礼拜西班牙海鲜饭， 但系都系好食噶嘛， 但系都系觉得好好食， 系啊，同埋每 家仲回味， 同埋每个人都系有啲唔同咁样噶嘛， 系啊， 即系佢有佢自己特色。咁咧嗱，中国人就中意煮饭食啦，咁点解啲人中意拣西班牙咧？除咗佢唔使提供咁多嘅资料之外咧，有好多嘢同中国人接近嘅，譬如话咧，中国人好中意去街市买餸，咁啊煮饭食，咁外国唔系噶嘛，你俾你去加拿大、澳洲都唔系咁样去街市买餸，但系西班牙咧就系即系少有地咧，佢系因为好多沿海嘅城市啊，咁咧佢系有街市。系啦，佢好买好多海鲜嘅，咁咧佢中意煮海鲜饭咧，就是、因为佢都喺街市度咧买到好多海鲜翻嚟，就煮属于佢自己特色、属于佢自己 style 嘅海鲜饭。呢、這个都系好多中国人移民嘅原因。 喂，佢啲海鲜市场好正嘅，系啊，海鲜市场咧，即系除咗当然买餸以外咧，又可以即系有啲地方直情咧，就例如巴塞隆拿或者华伦西亚呢啲咩地方咧，可以佢啲佢嗰个市场直情可以有啲铺有啲。摊档啊， 系 摊档可以即席煮埋啲海鲜俾你食，哇，真系好犀利，好好食。 我谂讲到煮海鲜，我谂佢哋即系类似我哋鲤鱼门啊啲咁嘅级数噶啦，即系佢哋日日都煮噶啦，日日都有新鲜嘅海鲜，咁又多人买，咁啲所咁佢哋又煮啊煮惯咁样，咁所以咪咁多嘅呢咯。咁嗱，同啲香港人有关嘅咧，我讲下先，香港人比较熟悉嘅西班牙人，可能系都系啲足球嘅人啦。咁其实唔系、啊。我嘅少年嘅女神啊，梁咏琪咧，梁咏琪老公就系西班牙人啦，大家应该知啊，梁咏琪老公吓，有系鬼佬嚟嘅，咁其实佢系个西班牙人嚟嘅，佢咧叫做沙治奥 Sergio， 系啦，我仲特登去问咗我嘅西班牙同事，咁咧原嚟佢哋咧就喺西班牙话度咧就唔系叫读做 Sergio 嘅，佢叫做 Sergio。沙拉叫， 沙拉叫啊， 沙拉叫系啊，我尽量应该差唔多噶啦，系呢个音。 天马田咧都好似系西班牙人嚟，我冇记错。 其实西班牙人唔少噶，即系佢哋嗰个，尤其是如果同即系你知而家好多人都系好多国籍嘅，系啦，咁佢哋如果同西班牙有渊源嘅人咧更加多嘅。咁唔好讲啦，譬如语言嚟讲，吓我知道中国咧嘅。中文咧而家好强大嘅，但系西班牙语咧其实一向喺世界上嘅地位咧都唔低嘅。西班牙语咧系如果讲母语嚟讲啊，母语嚟讲，你知唔知边个国家即系讲人口计母语边个语言系最多噶？ 咪中国咯，你讲人口计啊嘛， 中文系最多啊。咁咧西班牙语咧就系第二噶啦，因为好多嘅好多嘅国家咧，佢哋嗰个人民啊，佢哋嘅母语都系西班牙语嚟嘅。咁所以西班牙语咧就仅次于中文，系成为呢、這个世界上最多母语嘅国家。咁其实西班牙嗰个语言啦，如果大家小朋友想去学多啲语言嘅话咧，中文、英文如果再识埋西班牙文咧，基本上都我谂都通行全球噶啦。 咁系咪都好多我哋强国嘅同胞都系问移民去西班牙有咩窿路啊，或者即系好中意移民西班牙咁样咧？ 多啊多啊，因为除咗系来源之外啦，来源证明啊啲之外咧，一嚟又嗰个文化差唔多啦，即系可以去生活到啦，越嚟越多人去，咁佢每个地方其实都有嗰、那个 唐人街啦。咁上海你我谂你上海大概有啲概念啦，系咪？上海都有几多人啊？上海大概你觉得？ 哇！上海有几多人？我又噏唔出喎、啊。佢实质人口，因为佢好多流动人口啊，上海好多外省人咧，或者甚至外国人咧喺上海做嘢、啊。 系嗱，其实咧，譬如话香港咁样啦，香港咧大概系700万人，咁上海咧就系有4000几百万总人口嘅，类似咁咧喺西班牙嘅上嗰、那个华人咧，其实大概有18万噶。18万，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少嘅数字嘅。喺当地咧，除咗西班牙人之外咧，外籍人口咧就排名第三嘅，排名第三。即是话咧，如果你喺西班牙嗰度咧，你揾到除咗西班牙人之外咧，外国人嚟讲就大概系有三分一都系呢个华人嚟噶啦。类似喺香港谂见到啲印度啊、巴基斯坦嗰种人嘅频密程度啦。 你都唔少喎、啊、嗱，其实除咗嗱头先 M G 你讲啦，除咗飲食可能即係都算比较相近嘅。之外其实有啲乜嘢吸引到咁多即係中国人去嗰度移民呢？ 嘩真係好多啊，头先你讲。 有海鮮食。 一嚟啦。二嚟呢佢都系拉丁系嘅人嚟㗎嘛。拉丁系系点样呢？大家听过啲巴西嘅狂欢节日啦。嗰、啲女仔系特别热情㗎。 系啊，呢、這个系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回味无穷啊。 系 系咩？ 佢哋呢除咗去巴西嘅狂欢节呢，大家好有印象啦。咁其实喺马德里嘅首都呢，佢哋都会举行一啲盛大嘅狂欢节日嘅。即系啲人呢大家可能睇新闻会睇过啦，比如奔牛节啊、或者呢佢哋会喺啲海滩嗰度呢会随住鼓声啊、哨声啊狂欢歌舞，有啲似巴西嗰种狂欢嘅，但佢就冇咁夸张。咁喺嗰啲彩虹旗下面呢，咁喺度跳舞啊、唱歌啊，咁其实佢包容性都系好强嘅。 其实咧，即系好怀疑啊！咁啊，如果国内人会唔会好欢迎呢啲文化咧？即系或者唔好讲国内人啦，香港人啦，譬如移民多西班牙，头先听你讲都几多去西班牙噶嘛？听 M J 讲，即系会唔会接受到呢个文化咧？ 你讲内人 呢啲好热情啊，或者系好似饮食咁啊，海鲜啊，或者好似我记得你同我讲话，可以去街市。买海鲜、买鱼啊、买餸啊，咁样都可以嘅。 系嗱，其实咧，佢哋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咧，就唔系谂下佢哋接唔接受嗰个地方，反而咧系调翻转谂下嗰个地方嘅人咧接唔接受佢哋，因为佢哋系啦，佢哋知系啦，佢哋一个小数，即系唔系咁大嘅，唔可以咁自大噶嘛。我哋要去适应人哋嘅环境嘅。咁嗱，讲真啦，我哋香港咧对强国人都唔话真系咁接纳啦，有时都会俾强国人觉得我哋有歧视佢哋嘅。咁但系西班牙人咧对华人咧，其实印象都 OK 嘅。西班牙人对华人咧有几个印象嘅关键词嘅，觉得佢系点咧？因为西班牙人或者欧洲人啦，佢都唔系真系咁勤力嘅。咁佢觉得中国人咧，华人咧就系好勤力嘅。工作狂嚟嘅，系啦，有啲似我哋香港人啊，佢哋通常咧喺一啲社区商店啦，或者系餐馆入边咧，好 nice 嘅店主嚟嘅，对佢印象唔错、啊。 咦，但系咧嗱，调翻转，啱啱听阿 M J 你咁讲咧，我谂起即系一个例子啊， 系， 咁呢个就完全唔关西班牙事嘅，就 系 我个亲戚移民咗去美国 ，OK， 即系中国人就比较勤力啲啦，或者即系中意搵钱啦，所谓 系啊， 咁咧就好勤力做嘢，即系佢喺酒店度做啲 housekeeping 啊，所谓。即系帮手打扫下咁样，咁佢就好勤力，啲嘢做足晒，甚至自愿 O T， 咁咧又令到当地人调翻转咧就话喂，你咁样做系规矩，唔中意你喎，喂，即系会唔会即系又惊有啲嘅文化冲突喺度咧？所谓， 其实系咯，每个地方都有佢嘅常态嘅。咁你当去到当地咧，我哋当然唔系用自己惯咗嘅文化去当地生活啦，都要适应下当地嘅常态。咁但系咧，据我见到嘅移民客人啦，佢哋用翻佢哋自己模式，即系一啲。尤其是正面嘅嘢啦，特别勤力，越自愿 O T 工作上系特别系几 lead 啊，佢哋叫做咁咧，一向都得到一致好评嘅，咁至少啦，西班牙对佢哋印象都唔错嘅。好啦，咁啊，继续咧讲下，譬如话咧，有人问我嘅。喂，我哋唔好只係讲自己，我哋讲啲女仔呢好热情咁样。咁突然间呢有个人呢就会有啲客人呢就问我，喂，西班牙边度可以见到靓仔呀、咁样。靓仔。 巴塞隆拿。是不是巴塞隆拿定係乜嘢？ 巴塞隆拿绝对冇错，因为巴塞隆拿喺近海嘛，多海滩啊。係呀，咁呢啲人呢就会答得佢几特别得嚟呢，又有啲特别。几正常都有啲特别，应该话海滩就多靓仔啦，但系咧原来佢哋咧有个基嘅节日咧都系特别系多靓仔嘅，啊唔知点解基都特别多特别 特别靓仔特别多，肌肉特别多靓仔啊！ 肌肉特别多靓仔，系啦，你想讲肌肉特别多靓仔？ 肌肉特别多靓仔，系啦，嗱，香港其实都叫做華洋交集，但係咧都唔係話真係十分開放啦。喺西班牙咧，原嚟佢哋好早嘅時間，大概喺05年咧，其實已經係通過咗呢個同性戀婚姻法。同性戀婚姻法，咁咧佢哋係繼於荷蘭同埋比利時之後咧，第三個實行全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國家，咁啊比加拿大啊仲早咗17日嘅，咁所以咧喺西班牙咧系见到特别多嘅靓仔嘅，所以嗰啲靓仔球星咧，特别熟嗰啲咧，碧基啊，沙治奥拉莫斯啊，系啦，佢哋咧经常系被评选为咧嗰啲靓仔啦，一嚟咧，二嚟咧系特别吸引嗰啲同性恋者嘅 梦中情人。 系啊， 咦，咁我又想问啦，咁咧我哋呢个强国嘅同胞啦，去西班牙啦，有冇话我一定要去边个城市住，或者边个移民去边个城市，有冇咁样样嘅咧？ 哦，佢哋初期都一定系啲大城市。因为他们可能都是看开西甲啦，他们会揀啲巴塞啊或者马德里呢啲城市，但其实他们无论在哪个城市得出来的那个 comment 呢都是差不多的。 comment 是怎样呢，这里可以分享一下，跟刚才那些强国玻璃心呢是息息相关的。他们真的可以，即是我跟移民客人呢都很深切的交流的嘛，他们会跟我讲无论在哪个城市啊，无论在巴塞啊、皇马啊那些都是啊，马德里啊都是啊。 他 就说哇好神奇啊，个天真系蓝色噶，啲水咧系可以直接饮噶，啲食物咧系冇基因转化噶，嗰啲蔬菜咧系洗一洗就可以食噶啦，嗰啲肉咧食得好放心啊，嗰啲我哋食嗰啲家禽啊，即系鸡啊鸭啊啲咧系自然长大噶，结婚之后咧可以租楼吓、啊，可以唔使买车噶。睇医生啊，读书啊，翻学啊，全部都系免费噶。咁佢仲同嗰啲外国朋友讲：，哇，我哋强国啊，煮嗰啲水啊，真系一定要煮过先可以饮噶。嗰啲猪啊，四个月就可以攞去卖噶啦。嗰啲外国人咧，最中意食我哋嘅打边炉咧，系地沟油做噶。咁佢啲西班牙朋友都仲系非常之错愕。佢话：，哎呀，怪唔之得啦。嚟咗佢哋去旅游中国嘅时候，大概有一半时间咧就喺度游历中国啦，有一半时间咧都系肚屙嘅。 系啦，嗱呢度咧，我又想摆一摆阿 Win 嘅，即系咧，其实咧真系好可悲嘅。咁咧，即系其实呢啲咩天系蓝色啊，水即系甚至水可以直接饮用啊，食物咩冇转基因呢啲咧，其实系我哋所谓基本嘅生存权利， 系啊， 或者啲基本我哋应该要有嘅嘢嚟， 系啊系啊， 即系并唔系因为我要俾钱或者我要所谓离乡别井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所谓离乡别井，即系先可以享受到嘅嘢嚟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嗱，即系当然啦，移民到去西班牙，即系我自己都去过西班牙，我都相信西班牙咧。呢啲嘢係有嘅，即係真係咁樣嘅。咁、反而我喺度感嘆嘅，唉，點解我哋嘅強國或者中國，甚至我哋香港都係㗎、即係點解我哋呢啲嘢好似咁稀有咁樣呢，又或者咁難得，或者咁要特登离乡别井，或者花咁多钱去追求呢樣嘢呢，我覺得呢樣嘢呢就即係真係有少少可悲嘅，講到呢度。 可悲 㗎。其實西班牙嗰個門檻呢，都頭先 MJ 都有約略個提及過啦，咁我覺得如果我真係有錢，我都真係好想去西班牙。 佢呢其實嗰、那個佢最主要呢係就冇嗰啲咩學歷啊背景啊啲要求，咁好簡單嘅都講下啦，50萬歐元係啦，大概幾百萬咁買層樓，買層樓，咁你買層樓其實唔係啲咩付出嚟㗎嘛，你始終喺香港都要買樓㗎嘛。 需唔需要再其他投資啊？ 冇啦冇啦，淨係買層樓，咁基本上呢就有個居住權㗎啦，咁跟住就可以喺嗰度生活啦，小朋友可以讀書啦，14年免費教育啦，咁跟住呢就其實你基本上可以喺嗰度生活一世㗎啦，咁所以係相對好多係簡單囉，所有好多華人嘅朋友啊，內地朋友呢都會揀嘅，甚至有啲嘢呢其實我哋香港人呢都會係覺得好窩心嘅，譬如話呢，其實佢哋嗰個文化呢其實都可能唔止西班牙嘅，其实佢哋嗰个好多外国嘅文化咧，逐渐传嚟香港啦。譬如话香港而家咧，好多人中意买嗰啲代餐啊，即系我哋话咧，我哋而家我哋系有能力嘅人啦，咁嗰个资源咧就要分享下俾啲冇咁有资源嘅人，咁我哋都会有啲开始有啲良心饭店啦，我哋叫做话去买定啲代餐俾啲有需要嘅人。咁但系呢个模式咧，其实喺西班牙咧系好早已经有噶啦。譬如话咧，西班牙每日咧， 佢哋不嬲有啲咖啡馆咧系会向需要嘅人提供免费嘅食物嘅。咁跟住嗰啲司机啦，佢哋又会免费去接待啲有病嘅小朋友啦。嗰啲巴塞嘅小朋友咧，亦都系会自发咁样咧去帮助啲贫困嘅人啊，去募集啲食物，咁去俾啲贫困嘅人。咁呢啲所有嘅嘢咧，其实即系我哋香港人睇到都会觉得啊，真系好窝心。人哋嗰啲真正嘅国民教育真系做得好好。 系啊，我哋香港咧，即系所谓觉醒都系近呢几年嘅事，即系或者着重社区文化都系可能近呢几年嘅事。咁但系欧洲好多国家都近即系好多年前已经开始噶啦。 嗯， 咁咧咁其实咧今次我哋个即系阿 M 即系多谢 MJ 又同我哋讲嘅西班牙啦。咁、其实咧嗱，我哋今次咧个时间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喺度首先啦，咁即系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啦。咁其次咧，我哋都希望 MJ 咧就早日MJ 唔系 MJ， 阿 Vin 啊，阿 Vin 早日康复啦。 佢今日唔好讲咁多坏话啦。 系啦， 哇！你真系咁讲坏话，真系系咁打先打足，由朝头早开始打足成。日啊，哎呀，下次 你都要检讨下， 真系要同咁多听众讲句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又打字 嘅。我哋揾日咧可以讲一，即系揾一次咧可以讲一讲强过嘅食物嘅，咁就某程度上同今次阿 Vin 咧都有啲关 系 嘅。咁 其实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强国嗰个饮酒嘅文化。或者呢个礼貌边个位系主家席啊，唔好乱咁坐啊，或者等等一啲饮酒嘅情况。 好， 有机会我哋有机会慢慢同大家分享。 好，我哋确系有无数嘅强国知识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希望帮到大家喺强国生活，或者甚至啦，逐渐变成强国嘅香港嘅好好生活嘅。咁我哋下次翻嚟再同大家讲，拜拜。 拜拜。